颜色，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，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。

却不知白天黑夜的存在，世界消失有你在我心里，真美好。有一天想成为你骄傲。

chasing stars. And you're always gonna fly away just because you know.

己不同。我拿着六个的收入，做了这不算轻松的工作，觉得不算好的事，我选择进了洛桑社会大学就读。记得明天还亮着的冲动，希望接到上进心的人群，希望天南地北的方言，觉得自己还是这世界的一员。我加班奋斗，看励志的故事，通电话发朋友圈，干一碗鸡汤。我跟随抱怨，不随随便便吐槽，我知道那是无聊的人才会干的事。我惊醒自己，有几件专注的事，让自己不我知道，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，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。 吃早餐啦， 今天你想吃什么？ 来份豆浆油条。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， 或者开水配白面包，再或者，哦，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。 没问题，活力音乐早餐，填饱你的耳朵，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。 Don't go

现在落下，我渴望你在我身旁。我知道一个地方不够硬开朗，成为你的翅膀，而我随你降落。是我的深愿望，这片星空是你的模 走着走着，不知走了多久，把天空都亮 星星。 纪念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